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郑川处于眩晕状态，他感到林小月离自己越来越近了。高伟见到张烨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鞋，他告诉郑川，所有怪事都是张烨干的。 夜半时分，高伟的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双穿着白色高跟鞋的脚从外面走了进来。这个脸色惨白如纸的女人站在客厅里东张西望，然后她转身走进了厨房，有锅瓢碗盏和菜刀切剁的声音传出来，好像那个女人正在里边搞一顿美餐。高伟是从卧室的门缝里看见这双穿高跟鞋的脚从外边走进来的，一直到那个女人进厨房做餐，高伟吓得趴在卧室的门缝边不敢动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厨房里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女人走了吗？高伟从卧室里蹑手蹑脚地走出来，他穿过客厅走到厨房的门边，门是关着的，他用力一推，砰，门开了。厨房的吊灯在空中摇晃，一个女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她惨白的脸上有凝固了的恐怖的表情，在她的脖颈处有一道大血口子，地上是一大滩鲜血。高飞脚下一滑，这才发现地上的水越来越多，仿佛要冲掉那一滩血似的。高伟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声，一蹬腿从噩梦中醒过来了。高伟醒来之后还是忍不住叫了一声，他的心仿佛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他的额头上全是冷汗。他开了灯，看见床头的钟正指着凌晨一点，周围一片寂静，有打麻将的声音从楼下传来。他知道楼下住着两家人，一家是曾老太婆，另一家成员较多，并且经常是通宵的打麻将。高伟平时很烦这打牌的声音，可是此刻这声音却减轻了他的恐惧，毕竟楼下就住着人，他的胆子大了一些。高伟决定去厨房看一看，虽说是做了一个噩梦， 但是知道自己的梦经常很准，有时就是一种预兆。会不会厨房里真的有一具女尸？想到这点时，高伟不敢出去了。可是卧室的房门已经被他打开了，他紧张地盯着外面。暗黑的客厅里仿佛站着一个人。再细看，那是挂着衣服的衣帽架。他松了一口气，心想：哎，别自己吓自己了，还是去厨房看看，心才安下来。他走进了客厅，首先开了灯，然后从侧面的狭窄的通道向厨房走。突然他脚下一滑，低头看，地上全是水。厨房的门紧闭着，看不清什么颜色的水已从厨房的门缝往外涌，这和梦中的景象是一模一样。高伟的心一下子收紧了，他的双腿发抖，他知道只要将厨房的门一推开，便是那具泡在水中的女尸。高伟转身跑进了客厅，不行，这屋不能待了。他果断地打开房门跑了出去，同时把房门拉上，以阻挡那鬼魂追出来。高伟站在屋外，一跺脚踏响了楼道上的声控路灯。天哪，他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是有人来帮助他该多好啊。也许是老天有眼，高伟一转眼就看见了隔壁的房门是虚掩着的，有灯光透出来。这套死了人以后一直空着的房子曾经让他害怕，可自从在那儿遇见了陆地之后，他的恐惧消除了。他知道这个武馆员借自己有钥匙的方便，有时候会在那里边待一阵子的。此刻屋里亮着灯，一定又是陆地在里边了。高伟像找到了救星似的推门而入。有人吗？有人吗？高伟对着空无一人的屋内叫着。没有应答，他的声音在夜半的空屋里仿佛荡着回声。高伟犹豫了一下，他还是鼓足了勇气向卧室走去。他轻轻地推开了卧室的门，里边亮着灯，仍然是空无一人。突然他看见了一双白色的高跟鞋，这双鞋放在床边，好像有女人脱下它睡到了床上去似的。然而床上空空荡荡的，只有一只灯蛾绕着电灯在飞，飞了几圈停在床头。高伟赶快往后退，他正想离开这个屋子，这个时候外面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上楼来了。这下高伟不但不敢出来，他只得迅速地关上了房门。门上有一个猫眼，他站在门后，从猫眼里紧张地盯着外面。楼道里一团漆黑，随着上楼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路灯被震亮了。高伟从猫眼里看见了一个满头蓬乱头发的女人，无数卷发器把她的头发搞得奇形怪状。再细看，这个女人已经消失在猫眼的左边，随即传来了咚咚 敲门的声音。高维恐惧的全身发麻，这个女人正在敲他的房门。幸好自己出来了。敲门的女人不知道自己这会儿正在她隔壁的房间里。咚咚咚，咚咚咚，敲门声在继续。高辉想，这就是死在他厨房里的那个女人吗？或者是另一个鬼魂来找厨房里那个新鬼？高辉感到一阵一阵的发晕，他努力让思维保持着清醒。他突然想到，这个女人会不会来敲他现在所在的这间房门呢？他想到卧室里的那双高跟鞋，或者正是那个女人住在这儿呢？糟了，那该怎么办呢？咚咚咚，咚咚咚，敲门声让人心惊肉跳。 六楼的住户啊，开门呐！ 这女人说话了，她的声音有点沙哑。 你的厨房漏水了，怎么搞的呀？我们下边都下小雨了。 高伟松了一口气，这也许是楼下打麻将的那家人。高伟想走出去，可又觉得不妥，这半夜三更的，自己从隔壁房间走出来，怎么解释啊？那个女人又敲了一会儿，然后嘴里说：“真讨厌。”就下楼去了。高伟趴在门后，心里想该怎么办呢？如果回屋去，他怎么赶进厨房？先报警行吗？可是刚才跑出来的时候，他连手机都忘了没带呀。这个时候，高伟突然感到一只冰凉的手从后面搭在了他的肩上，他惨叫一声，身子一软，靠着门就坐在地上了。他看见地面在旋转，他努力抬起头，一张瘦削的男人的脸正向着他。 高伟，怎么是你呀？我还以为是他站在这儿呢。 高伟愣了好一会儿，才分辨出这是陆地的声音。他感到热气儿慢慢的回到身体中，他想说话，但声音小得像蚊蝇。这个时候，陆地说：“ 你怎么了？我在厨房里睡着了，外面有吵闹声把我惊醒，没想到你怎么跑到这个屋来了？ 你怎么不睡在床上啊？”高伟终于说出了话，仿佛有点不相信眼前这个人是陆地。陆地说：“ 哎，我的女友不让我睡那儿呗，她说要结了婚才能去卧室呢。” 你女友？她在哪儿啊？高伟已经清醒过来了。陆地说：“ 在卧室里睡觉啊。” 你刚才进来没惊动她吧？高伟摇了摇头说：“我看见床上没有人呢。” 陆地不相信地走到卧室门口看了一眼。 哎，他走了。你怎么随便到这屋来呢？啊，我是看见他睡下之后才去厨房的。你快走吧，天亮前他还会回来的。 高伟被陆地的话搞得糊里糊涂的，说到了走，他才想起了自己房子里发生的可怕的事件。他说：“陆地，我的屋子里死了人了。”高伟求救似的接着说：“一个女人死在厨房里了，地上全都是水，你快去替我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吧。” 一个女人， 陆地极为慌张地说：“ 走，走，快去看看，不会是我的女友吧？” 高伟跟在陆地的身后，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厨房里流出的水已经漫到客厅里来了。陆地快步地走向厨房，他推开门，看了一眼，说：“ 没人呐。” 高伟心惊胆战地走过去，厨房里空无一人，水龙头忘记关了，洗手池里的水正像瀑布一样地漫出来。陆地替他关上了水龙头，疑惑地说：“ 你说这死了一个女人，你看见的？” 高伟不好说是做梦，但梦中看见厨房里全都是水却是真的，他没法解释，只好不知可否地说：“也许我看错了。”陆地走了之后，高伟坐在那里，他反复地考虑着今晚发生的一切。他想起了梦里看见的那一双白色的高跟鞋，这是他心里记恨着张烨的原因吗？然而梦中的女人那脸色像纸一样的白，这和郑川在他书房里看见的鬼魂一样，这是否意味着真有鬼魂呢？隔壁房里也有一双同样颜色的高跟鞋，那么陆地所谓的女友是否也是一个鬼魂呢？高伟再次感到浑身发冷，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给张俊打电话，对对，叫他赶快来，不然今天晚上就没法过了。已经是凌晨两点了，张俊还是急匆匆地赶来了。高伟抱住他就是一阵痛哭。张俊听他讲完了事情的经过，拍着他说：“没事了，没事了啊，这都是张烨给你留下的阴影。”高伟稍稍平静了一些。张俊找出了塑料桶和毛巾，蹲在地上收拾起积水来。呆坐在一旁的高伟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也不完全是张烨的阴影，我这顶楼上有了一只装废物的纸箱，不知是哪家人扔在那里的，那里边就有一只白色的高跟鞋，明天咱们去看一看它是否还在。”张俊不解地说：“那和今天晚上的事有什么关系啊？”“ 隔壁屋里有一双那样的鞋子，我想可能就是楼顶上的，那可能是死人的鞋子。” 高伟一边分析一边清醒过来，隔壁屋里死去的女主人的灵魂很可能进入了他的梦。中午天气闷热，谭小颖趴在护士办公室的桌沿上想睡一会儿，可是一闭上眼就看见郑川那神思恍惚的样子。今天上午输液的时候，郑川一会儿叫他谭小颖，一会儿叫他林小月。不怪他， 谭小英知道近来发生的一连串的怪事已经让郑川近乎崩溃了。郑川向谭小影讯问，两个相爱的人，哪怕是曾经相爱，如果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会不会也接着死去呢？谭小影说没有这种必然，他在医院工作，见过不少人死亡，但没听说过死者的爱人也很快会死去的事情。不过谭小影的心里明白，昨天上午木林公司李经理讲的那件怪事一直压在郑川的心头，这事儿也确实无法回避。一个女人在夜里11点去林木公司为郑川买坟墓，而登记的买主竟然是林小月，如此恐怖的事件谁遇上也轻松不起来。重要的是，这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联想到从林小月的邮件开始的种种的经历，谭小影也不得不相信鬼魂这个东西或许真的有，只是大多数人很少遇见罢了。谭小影建议郑川将杂志社的燕红找来一起分析这件怪事，毕竟燕红是林小月的同事，或许能够找出破解的办法。可郑川说，上次林小月的墓地出了鬼魂，燕红和他一起去的，看来他也是一筹莫展。这个时候护士小飞从外边进来了，他的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小影睡着了吗？哪来的花啊？谭小影抬起头伸了伸腰。小飞说，12床那个女病人出院了，她感谢我们送来的花，你记得吗？这个病人开始老说半夜有人站在她的床前，她说听人讲去年有一个叫林小月的病人就死在这间病床上，因此她还是老要求换病房的。后来我们对她讲，这就是她的心理作用，医院嘛，哪间病房没死过人呢？你换一间病房还不是一样？他终于想通了，后来就再也没做过噩梦了。他今天出院呢，送这花感谢我们对他的耐心的照料。哦，谭小影若有所思地回应着。这一刻他对发生在木林公司的事情再次地怀疑起来，那会不会也是一次错觉呢？这个夜里独自留守公司的曹老头，也许喝了酒，也许当时正在看的电视上刚刚播了一幕恐怖剧，他自己的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婴儿转脸便看见门外站着一个女人，这种心理作用导致的幻觉完全可能发生啊。并且据说走廊公司的铁门是锁上的，正常的人根本没法进出，怎么会有买墓地的女人走到他的门口呢？除非这个老头子在说谎。说谎？他说谎有可能吗？或者老头子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女人，而是李经理前来给郑川编造的谎言？这一刻谭小影的思维空前的活跃。谭小影突然想到，今天夜里11点自己去木林公司实地演习一番，看看那个曹老头他会怎么反应，以此证明前天夜里是否确有其事。比如夜里11点那个铁门是否上了锁，曹老头遇上一个前来买墓地的女人的时候是否会为她登记，到最后他甚至可以直接地问这个老头子前天夜里发生的事是否像他所说的那么离奇。 做出这个决定后的谭小颖有点兴奋。谁叫林小月和郑川先后都是他的病人，他有责任弄清楚这一切。尤其是这一连串的怪事已经向他笼罩过来的时候。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高伟噩梦连连，他又一次走进隔壁的空房，发现床边有一双白色的高跟鞋。护士谭小颖对林小月给郑川定墓地这事儿百思不得其解，她决定亲自夜探陵墓公司。 整个下午都无比的闷热，天黑以后下起了大雨，去陵墓公司探访的事情眼看就要取消了。安小颖在屋里坐立不安，夜里十点刚过，雨势稍稍地减弱了一些，谭小颖抓起了一把雨伞出了门。他是 A 型血的人，决定了的事情就不会更改。小飞曾说过他的固执，一条道走到黑，没办法。夜幕中的方城大厦像一根黑色的柱子，顶端的小红灯仿佛在天上眨着鬼眼。谭小颖走进了底楼的大厅，夜里电梯很闲，正停在底楼，仿佛专门等他。谭小颖按下了18楼的按钮，金属门徐徐关闭，电梯上行。想到即将要到达的那个墓林公司，谭小颖的心里都紧张起来。但愿不要发生什么意外，最好的结果是那个留守公司的曹老头对他说，前天夜里没有人来买过墓啊。李经理所说的事情是莫须有的，那么最坏的结果呢？那件怪事确实发生过，甚至还有更让人恐惧的事。谭小颖不敢往下想了，电梯已经在18楼停下了，那发亮的金属门徐徐地打开了。走出电梯是一个小小的过厅，左边墙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招牌，上书松坡木林公司。旁边是一道铁门，在朦胧的灯光下，谭小颖推了推铁门，已经锁上了。看来这门到夜里便锁上，那的确是事实。那么前天夜里的女人是怎么进去的呢？谭小颖有点慌乱，她将合上的雨伞换了一只手。她心里想，既然来了，无论如何得看见那个老头，不然一切都没法证实。她鼓足了勇气，敲响了铁门，同时叫着：“请开门！”然而里面没有人应答。 一连敲了好几次都这样，寂静中他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是里面的人睡着了吗？或者是前天夜里出现的女人又在里面了，而留守的这里的曹老头已经遭到了不测？人真是奇怪啊，越是恐惧的时候，想象力越丰富。谭小英敲了敲额头，对自己说，别多想了，得想法子进去，就什么都搞清楚了。谭小英原地转了两圈，突然想到了医院住院楼的结构，中间是电梯，电梯旁是步行楼梯，而在大楼的两侧则各有一道用于消防的楼梯，便于火灾的时候人员的迅速的疏散。想来各种高层建筑都应该设有这种通道的，但是他怎么能够走到大楼最侧面去呢？除非有另外的楼层没有在走廊上装上铁门。想到这儿，谭小英兴奋起来，管他呢，先去另外一层楼查看查看。他进了电梯，按下了19楼的按钮，电梯上行，到了。果然，这一层楼的走廊是畅通的。谭小影在墙上摸了摸廊灯的开关，长长的走廊在灯光下显露出来了。谭小影沿着走廊往深处走，两边的房门上没有任何标志，也许这层楼还没有公司入住。在走廊尽头转了一个弯之后，出现了一道敞开着的木门，走出门便是大楼侧面的楼梯。谭小影的心砰砰地跳着，从这楼梯往下走，那就是18楼的木林公司。楼梯上一片漆黑，谭小影摸着扶手走下来，很快就有了朦胧的亮光，18楼到了。谭小影探头看，从一道半开的房门射出了灯光，电视的声音很响，难怪那个老头子刚才听不见敲门的声音。谭小影定了定身，踏响了脚步，向灯光的地方走过去。他决定将前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演习一遍，看看具体过程与李经理讲述的是否一样，然后他再向曹老头讲明原因，将前晚的情况彻底地搞清楚。谭小影推开了半掩的房门，他看见一个手高个的老头正翘着脚坐在椅子上看电视。大爷，我是来买木铃的，请问现在可以先登个记吗？谭小影完全按照前天晚上的情形开始，因为他总觉得这个老头子前天晚上给那个女人登了记，这不符合常理，这有些像编造的故事。老头子突然看见站在门口的他，嘴巴一下子就张大了，就如谭小影所料，这个老头此时根本不可能做什么讯问，更不能拿出什么笔来登记。他在极度的惊恐中像呆了一样，他根本就说不出话。突然老头子抓起了旁边的凳子向他打过来了，这是谭小影意想不到的， 但已经来不及躲闪，他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挡那个凳子，他只觉得双臂一麻，人也往前一扑，跌倒在地上了。老头子迅速扑过来，他的脸因恐怖而扭曲得很厉害，他用绳子把谭小颖的双手迅速地捆住，这一套动作看来他是早有准备的。他嘴里说：“ 快，快，我看你往哪儿跑，往哪儿跑。” 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而谭小颖这一刻是有口难辩，他大声地叫着说：“ 放开我，你放开我，我不是鬼。我是来了解前天晚上的事情的。”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我知道，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知道，我知道。 老头子气喘吁吁地说着。我先把你关起来，等天亮以后让大家看看，让大家看看究竟是不是鬼。 谭小颖的挣扎和解释都没有用。 老头子把他推到走廊上，打开了另一道房门，用力地把他推进去，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并且锁上了。谭小颖放开了嗓子，大声地喊着：“ 放我出来，我是来了解情况的。” 可是老头子已经回到他的屋里去了，这夜半的写字楼里没有人听见谭小颖的喊叫声。曹老头立即给李经理打电话，他说前天晚上出现的鬼魂刚才被他抓住了，正放在放骨灰盒的屋子里了。他问李经理这事该怎么办。李经理又喝醉了：“ 你抓住鬼了？你说大话呢。” 曹老头一听这声音就知道他醉得还不轻。 我真的把他抓住了，经理，你说该怎么办呢？烧死他，烧死他。鬼怕火。 李经理这个时候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曹老头放下了电话，听见那个女人还在放骨灰盒的屋子里大喊大叫，便走到门边大声吼着说：“ 不准叫，再叫就烧死你。” 屋里果然安静下来了。天黑起来的时候，郑川打开了电脑。他总觉得林小月的邮件如果到来，一定是在天黑以后。郑川最近给林小月发出了不少诉说他心中困惑的信件，可是都石沉大海。郑川不知道是不是林小月的邮箱出了问题了。燕红打来了电话，他还关心着墓地出现鬼魂的事情。他问郑川墓陵管理方面有没有新的发现。燕红说这件事情太蹊跷，不弄清楚真相他的心里就没法踏实。郑川知道燕红现在正坐在林小月以前坐过的位子上办公。郑川能够感受这个嫣红的感受，但事情一点头绪也没有。郑川说：“等等看吧。”放下电话以后，他想：“这个嫣红还不知道事情已经更严重了。”但是这毕竟是自己的私事，还是自己处理。他相信林小月会来邮件讲起这件事情的。今天下午，郑川强打精神去了公司。高伟对他讲不愿住那套出租屋了，他说隔壁死了人， 如果住在那儿总提心吊胆，郑川说那就搬家吧，你这次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其实郑川心里明白，高伟在那里实际上是安全的，虽说郑川在那里遇见过鬼魂，但是从其可怕的形象看，那个鬼魂一定是死去的崔娟。自从地下停车场的命案告破以后，这个鬼魂也就不再出现了。另外，女厕所里的高跟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应该说，高伟现在可以心安理得了。高伟住在那里还害怕，主要是他的心里太恐惧的原因了。现在唯一剩下的是等着林小月来邮件，或者是直接出现他本人。这是自己和林小月之间的事情，这是私事。古董店的王老板说死人拉活人一块去阴间的事，对这些他一直将信将疑，只是从墓地到木林公司发生的怪事看，林小月的灵魂有让他去陪伴的迹象。他知道这种事情非常隐秘，如果自己哪天死了，别人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死，他郑川可以接受吗？不不不，还是太早一点了，他还不到五十呢，他正有很多的生活需要品尝呢。像一个饿久了的人刚坐到美食桌边，现在要拉开他，那真是太残酷了。他希望在邮件上能够与林小月沟通。郑川坐在电脑前，像一个教徒等着教堂开门，他的心里充满了期盼。这天晚上，老天满足了他，邮件来了。郑川睁大了眼睛看着电脑屏幕，又是往事。这意味着林小月仍然没有对现在的事情做出解释。郑川叹了一口气，先看看这邮件再说。邮件名：往事之时。那是一个寒冷而温暖的冬夜，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聚。很多年过去了，在人生的恍然如梦中，我经常想，在命运的安排中，人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呀。尤其是厄运袭来的时候，我居然还像一只迟钝的羚羊一样，对近在咫尺的危险全然不知。你是在天边微亮的时候离开我的茅屋的。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似乎在说，好好的珍惜这个冬夜的记忆。你说早点离开，以免被人看见，这是必要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身处在一个有着中世纪气味的年代中。然而你天亮前从我屋里走出来的时候，还是被远远的眼睛看见了。中午过后，大队书记找到了我，了解情况。大队书记是这方圆一带的农民中最有威信的人，他五十来岁，长得很壮，下巴上有不少多余的肉。他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叫他汪书记，平时农民都叫他汪二叔。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书记，因为他对知青很关心，他到我的屋里来过很多次，问柴草够不够烧， 米柜里的米够不够吃之类的话。不久前的一个夜晚，他又来了，进屋后便坐在我的床沿上，一边说话一边用眼睛在我的身上不停地溜。我感到气氛不对，便说：“王书记，我要休息了。”没想到我这样明显的逐客令一点都不起作用。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途。原来城里来招工的小组已经到了县上了，据说我们公社有两个知青回城的名额。我心动了，我说：“王书记，我想争取回城当工人，你向公社推荐我吧。”我说：“下乡三年，不论春夏秋冬，我在田里劳动一天都没有耽误过。”我说：“例假来的时候我还下水田栽秧呢。”我说：“农民都说我劳动态度好，王书记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回城的条件我是具备的。” 王书记一边肯定我的劳动表现，一边说：“竞争很激烈呀，只有两个回城的指标啊，要回城你就得听我的话呀。”等等等等，我正在对他的话感到纳闷，他站起来突然就抱住了我，一只大手捂在我的胸上，我极为震惊，又气又急，我想推他，可是怎么也推不开，我感到自己要完蛋了，我就低头在他的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他吓着了，他松了手，退回了门边。临走的时候他说你就在这儿，你就在这儿当一辈子农民吧。这件事我没有对你讲，郑川，我怕你去杀了他。没想到他又来找我了，他说昨天夜里有一个男知青在你屋里住宿吧。他说你知不知道乱搞男女关系是犯法的事情，犯法你懂吗？这是要坐牢的，至少也要在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做检讨，我们还可以对你实行监督劳动改造，让你改掉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当时真是害怕，我身边说这不是乱搞男女关系，我们只是在一起讲故事，讲故事也犯法吗？他说他作为大队书记也不想冤枉我。临走的时候他说哼，我们会有证据的。第二天厄运就降到了我的头上，也许是吃东西有点变质，我在田间劳动的时候突然发生呕吐。不一会儿，大队妇女主任带着几个人找到了我，强行将我扭到公社卫生院去做妇科检查。他们说我怀孕了，如果生下了小孩该怎么办呢？这可是违反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呀。这天大的委屈让我又哭又闹，我还抓破了一个人的手，但最后我还是去了公社卫生院。妇女主任说：“你是不是清白的？检查之后就知道了吗？”写到这儿，我简直不敢回想在公社卫生院发生的事。那是一个野蛮的地方，一个屠夫式的男医生把我的一生给毁了，他用了 魔鬼才用的工具，把我彻底毁了。我的血流在那个野蛮的地方，我的惨叫在那座地狱里回荡。 检查完之后，我听见这个屠夫走到门外，对妇女主任说，他说他还没有怀上崽儿，他说你带他回去吧。我仰躺在检查台上哭了，哭得天昏地转。从那以后，郑川，我不敢再见到你了。我是从地狱回来的人，我罪孽深重，我只有独自受苦才对得起你的一片深情。我已经不是你想象的那个纯洁的女孩了，魔鬼 已经在我的身上留下了耻辱的伤口。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